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7集，舰艇。韩城乘车到宫门前，下车时见着贺连侯。贺连侯酒后了，看到韩城过来，赶忙迎上来，跟他并肩入宫。 这些日子你怎么也不管？督察院现在弹劾我说我圈占民田，这不是假言寻衅吗？ 韩城手里攥着核桃。 你跟岑玉讲这种话，他肯信吗？他手里有潘令给的账，对八成田税有估量。哎呀， 那得想个法子吧。 贺连侯紧跟着韩城，低声说：“ 他们要圈禁太后，我如今连太后的面都见不到。” 韩城心道：“太后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了。这账已经追到传承，看孔丘他们不死不休的架势，不会像以往一样姑息了事。他为这事彻夜难眠，当下摸着蓄起的胡须，道：‘ 我也着急，着急有用吗？’” 他瞟了眼前边带路的宦官，对贺连侯小声说：“ 楚军病倒了，可没事，这能怎么办？”“ 福满是个什么中医东西？” 贺连侯走得快，微微出了些汗。“ 他们这些阉人就不认得中医这两个字。脊椎是什么毒？我不信他那套，必定是他在其中做了手脚，不敢得罪内阁。如今不就去了楚军身边伺候，他们都贱得很。” 韩城看着地方要到了，他在宦官退下时把核桃揣回怀里，对禁卫略颔首，对贺连侯说：“ 你散席后跟我去府上说，这儿人多眼杂，不是一致的地方。” 贺连侯心急火燎，不得已只能应声，又跟在韩城屁股后头进了殿。韩时宴设席讲究，韩城落座时看戚竹音在自己左边，他掂了掂袖：“ 大帅准备几时回祁东？清明雨俱然，马道不好走啊。” 戚竹音旁边的太监正在斟酒，宫里的杯器料金饰雅，盛着琥珀色的酒水煞是好看。戚竹音转着酒杯，边端详边道：“ 边郡催得急，早该走了。可是去都的雨迟迟不停，我也发愁。”“ 可不是嘛。”韩城心下冷笑，事情没完，内阁怎敢让戚竹音走？孔丘这些人的身家性命都系在启东守备军身上，就盼着能在戚竹音留守去都的这段日子里把自己撤掉。韩城隔着些距离对戚竹音说：“ 沿着封山教场出去，往南有直达河州的马道，这是新修的道，跟着开林河跑的。大帅回头跟兵部谈谈，从这里走更快。清蜀部的仗打完了，还有别的部，启东五郡守备军都等着大帅的调令，我听着就着急。” 韩城虽然为人贬狭，但见多识广，他能跟曾玉几个坐到一张饭桌上，肚子里也有货真价实的东西，地方外勤他去得多，对路都熟悉，戚竹音在这上面瞒不过他。戚竹音把酒杯搁下：“ 嗯，等个时机吧，都是说不准的事。” 两个人交谈间，看着小侯爷费氏也到了。费氏跟潘令是至交，这些天他因为潘令的死讯大病一场，没再玩了，能见到他一回不容易。“ 小侯爷去八大营了。” 潘承之死了，他受了刺激，突然振奋起来要谋个差事。 韩城饮了些酒：“ 朝中哪还有空缺啊，也就八大营能容得下，我就把他调到春泉营去了。” 春泉营配备火铳，戚竹音想起樊州一王的那些火铳，就想起曲毒的蝎子，他长叹一声，终于肯正视韩城。 指挥使。 韩城忙轻身做出倾听状，姬竹英神色凝重。 饿了。 韩城当即哈哈 笑， 大帅往年不在去都，不知道开宴前得垫垫肚子。 他压低声音， 寒食宴都是冷食，还是中秋宴更有吃头，那会儿有好酒和螃蟹，坐在御园内赏月就花，美得很。 两个人就此相谈甚欢，直到殿外的太监清亮地宣太后御驾，他们才起身退到小鸡后边，跪地伏身，跟着孔丘齐声请安。太后带着金磊嵌宝珠十二龙凤斗冠，耳坠东珠排环，打扮雍容华贵，丝毫不见受损的疲态，端庄落座后只道了声起了吧，便不再言语。朝官们再度行礼，待礼停后，楚军李建廷才跨入殿内。戚竹英酒量一般，在席间跟韩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几次敬酒都被韩城婉拒了。韩城没有带刀，心里谨慎，时刻留意着殿门口，那里有他不舍的敬畏。孔丘率领百官朝太后和楚军依次敬酒，席间气氛正酣，福满指挥着太监们上菜，翰林院的官员们妙语连珠，几个笑话讲的席间官员都前仰后合，就连太后都缓和了神色。李建廷适时起身端杯敬太后，太后慈爱地看着他， 好孩子，向先祖光成也，以后江山交给你打理，哀家放心。 李建廷都这个岁数了，哪还有以后呢？李建廷恭立着把酒水饮尽，双颊隐约红起来，看着腼腆，他跟太后母慈子孝。 皇孙愚笨，对政事一知半解，不知何时才能顿悟，须得皇祖母日日督促。 李建廷还没有参政，丹城田税案以前，他在明理堂听的都是内阁呈报的官样文章，许多政事确实一知半解，但孔丘几个人私心交授，在讲课时给他剖析解读，所以这话也只不过是场面话而已。太后同李建廷饮了。楚军没有登基前，一切政务都该由辅政大臣孔丘率领内阁来裁定，太后代行的天子之权本来只是象征性的披红权，但太后凭靠世家和督军左右朝政，早已偏离了李建廷说的督促二字。李建廷躬身退下，在酒满后敬了孔丘，师生两人相互行礼，他依次往后，终于敬到了韩城身前。此时殿内声乐正响，门口的垂帷放了下来，把殿门照在了阴影里。韩城还礼，待他引进后，听李建廷说， 指挥使是先帝的左膀右臂，兼领督军总督，办事仔细，劳苦功高，让我很是敬佩。 他言语间身后的福满就再度把酒满上。韩城见状赶忙道， 殿下折煞老臣了。 李建廷笑了笑，他眉间病倦没有散尽，这么一笑意外的有些柔婉，玩笑道， 老师是内阁元辅，指挥使是锦衣卫元老，我怎么能厚此薄彼。 韩城听李建廷把他和孔丘放在一起，言辞间都是奉承自己的意思，便料想楚军是被上回的事情吓着了，想要两头讨好，做个和事佬。韩城双手奉杯迎着李建廷， 臣乃一介武夫，怎敢与元辅相提并论，殿下请。 李建廷看着韩城眼秀，把杯中的酒饮尽了，福满紧接着又倒满了，他拿的酒樽与酒杯不同，斗身量大，两场下来韩城已经出了些汗，不欲再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